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FM 974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让城市融入自然，让音乐倾听彼此，让我们望得见山，看得见水。歌飞扬带你亲近田园，回到纯真。 我是刘慧，每周六日早6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，敬请赏听。古来文人雅士大多对秋天都表示出了伤感，大概多是随风黄叶满地堆积，落霞孤雁，林海齐飞吧，在他们眼里都好像在诉说惆怅。亲爱的朋友，在哪里来感受今年此时的秋意浓呢？早上好，我的朋友，欢迎你依旧记得来赴我们的约会。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，为你温暖上演的歌飞扬，我是刘慧。民歌走天下，今天的暖场歌我为您请出歌手孙楠，和你一起来感受西南边陲的那片净土。 传说中有一片净土，住着古老的民族，每个人都能歌善舞，他们从不孤独。传说中有一座雪山，白云在山顶漂浮，一个梦反反复复，只想让你默默地领悟。哦啊咿哟啊咿哟啊咿耶，哦啊咿哟啊咿耶，哦啊咿哟啊咿哟啊咿耶，哦啊咿哟啊咿耶。传说中有一片净土，在太阳的那边住，一颗心不再漂浮，只想回到梦中的小屋。 传说中的净土， 带你领略最真最美的音乐风景。歌飞扬，带你望得见山，看得见水。欢迎继续收听。 谢谢歌手王芊芊带来的这一首《新沂蒙山小调》，取材自那首我们熟悉的山东经典民歌。歌中的沂蒙好风光在新时代里依然成为了沂蒙大地的主题形象。这里是歌飞扬，民歌走天下，这一站我们要去到重庆，马帮乐队为你带来重庆豫东南的民歌《黄杨扁担》。最初是一首秀山花灯歌曲，后来也是被冠以四川民歌，在全国流传。 黄杨扁担花溜溜啊，鸡呀姑呀哈的呀，挑一担白米嘛下广州啊，鸡呀鸡呀下广州呀姑呀哈的呀，鸡呀鸡呀下广州呀姑呀哈的呀，银江广州的姑娘好罗鸡呀姑呀哈的呀，回梳头呀过呀哈的呀，接呀接呀回梳头呀过呀哈的呀， 山龙转罗街呀姑呀哈的呀，二姐梳一个茶花牛嘞，姐呀姐呀茶花牛呀姑呀哈的呀，姐呀姐呀茶花牛呀姑呀哈的呀。只有三姐梳得好罗街呀姑呀哈的呀，梳一个狮子滚绣球嘞，姐呀姐呀滚绣球呀姑呀哈的呀，姐呀姐呀滚绣球呀姑呀哈的呀。下广州呀过呀哈的呀，接呀接呀下广州呀过呀哈的呀，银江广州的姑娘好罗接呀过呀哈的呀，过过姑娘回梳头嘞，接呀接呀回梳头呀过呀哈的呀，接呀接呀回梳头呀过呀哈的呀。大街梳一个盘龙转罗街呀姑呀哈的呀，二姐梳一个茶花牛嘞，姐呀姐呀茶花牛呀姑呀哈的呀，姐呀姐呀茶花牛呀姑呀哈的呀，只有三姐梳得好罗姐呀姑呀哈的呀，梳一个狮子滚绣球嘞，姐呀姐呀滚绣球呀过呀哈的呀，姐呀姐呀滚绣球呀过呀哈的呀，姐呀姐呀滚绣球呀过呀哈的呀，姐呀姐呀滚绣球呀嘛过呀哈的呀。 飞扬，带你领略最真最美的音乐风情。 世上湖山天下常熟。刚才耳边分享到的是歌手殷秀梅为你讲述的秀梅古城常熟，有着十里青山半入城的美誉，你去过吗？歌飞扬邀请各位足不出户民歌走天下，这一站我们去到宁夏。对于西北腔，可能很多朋友也依然停留在一个旱烟袋、一条白手巾和一个苍凉的眼神上。不过今天的这位歌手或许会颠覆你对这一地域原创新民歌的印象。有请马歇尔带你站上苍茫辽阔的黄土高坡，为你讲述一首我的宁夏川。歌飞扬刘辉邀请你稍后我们继续云游四方，待会儿见。 一抹黄土黄灿灿，一眼望不到边，一年四季车轮风，隔着喉咙喊，喊疼了山，喊疼了水，嘎妹子那双含泪的眼。祖祖辈辈在这里留下血和汗，门舍生死舍不了宁夏这

这首《天路》我们并不陌生，无论以何种版本，无论是以什么样的一种演唱方式，当这样熟悉的旋律响起时，你会发现我们真的是被深深的感动了。我们感动于那些铁路建设的工程师，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，圆了西藏人民多年的梦想。刚才的这一版女生的翻唱来自歌手谭维维。欢迎各位继续守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，我是刘慧，民歌走天下，歌飞扬，民歌走天下。这一站，我们请各位继续落脚在这片神圣的高原。黑土地组合要您来讲述高海拔地区的朋友。 穷极地，地久极中，却大木染尽。匆匆人，唐家路，没懂得人，多然一再看，借他们的。 景德镇，很多朋友讲这是一座很神奇的城市， 这里其实并没有类似法国城市那种美丽的妆容，而很多人也无法把自己的旅游频道调整到飞翔或者是度假。不过景德镇恰恰是一座把自己藏起来的城市，它卧虎藏龙，如果你能找到一些可爱的人来进入他们亲近的瓷土生活，你就会在这个景德镇恰恰这座手工艺城市的面上。听歌里是怎么向你诉说的吧，有请徐千莹为你讲述这首《我在景德镇》。 金珠来了，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，平顶有只小金珠的酒即将上市。 哇，平顶的小金珠真可爱，金光闪闪，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。 秋风送爽，登长城做好汉，乘缆车看满身秋色，果实累累，就从秀美的慕田峪长城开始吧。6162-6022 에이엠을 흥 마이 하차가 세긴 오르 돌뛴 산책되긴 어김을 흥 마이 하차가 세긴 아르바이갈린 오줌 굴못 하선 오그르신 흔히 돌군든 지후를 들고 오줌다 아르은 흥 할로보긴 무리 아득소도 노들뜸 보도뜸 아지드룸님 들사리스 цэвэрэлдэн дуудсан бүр ядаж суудаа ийн хөө зон том бэлээ. Гэ фэй яан 带你领略最真最美的音乐风景。 几多哈子没？我早晚都买的。 明天喊我出厂了，我早晚走。 我去报道去，都去报道去。今天嘛有哪有得去报道去？ 哎，你去哪有得那个讲的？今天也是 真实的。我这个去哪得？ 我不得去玩很。 还有多久？ 我不得去。啊？咱这边有的没事。 是你的事情，黑小子为你唱起情歌，喜不喜欢我是你的事情，亲爱的姑娘我喜欢你，看不看上我是你的事情，我为你带来了玫瑰花，收不收下它是你的事情。伤人，相不相信我是你的事情，每天为生活我忙碌着，心不心疼我是你的事情，想在我门前来迎接你，来不来看我是你的事情，想和你约定终身，嫁不嫁给我是你的事情，我祈求上苍保爱不爱我是你的事情，想和你共度一生，嫁不嫁给我是你的事情。前来迎接你，来不来看我是你的事情，想和你约定终身，嫁不嫁给我是你的事情，我祈求上苍保佑我爱不爱我是你的事情，想和你共度一生，嫁不嫁给我是你的事情，嫁不嫁给我的事情。 连续分享到的两首歌都是来自草原，分别是五彩呼伦贝尔儿童合唱团带来的乌拉勒吉，以及另一种曲风的马背歌谣，齐峰演绎的黑小子。东北已经下了大雪，草原依然凋零，但是听说秋天风景很美的地方还有很多，比如江北的扬州，这个季节依然还是满眼点缀着黄韵的绿色。今天节目最后为你请出歌手侃侃，为你讲述扬州故事。论语中说父母在不远游，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后一句是游必有方，大概的意思是说父母双亲都在，不应远走他乡，若非要远走一定要有明确正当的目标。设计一下吧，每个季节真的有其独特的美，等待你去欣赏。我是刘慧，感谢收听，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粤语留声。再次祝你周末愉快。 那 看我在巷子里走，看凌霄花儿爬满墙头，木格窗里浮现一个声音，你就这样闯进我心口。不记得那个巷子有多长，我只想看看你的模样，在你的小院里支起花筐，你就一遍遍走进我梦乡。河院里盛开着绣球，亲爱的姑娘，从丁家湾的这头走到那头，想了好多的理由，总感觉还是不够。告别时银杏叶落满窗口，我竟来不及握住你的手。河院里盛开着绣球，亲爱的从。